天泉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昨天顺义区南彩镇河北村第二届民俗文化节开幕，从清明小长假一直到五一小长假，这里将举办多场民俗文化活动。来听记者王博的报道。 伴随着现场演出的乐曲声，河北村第二届民俗文化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民俗文化节是以风筝文化为主题，民俗园内布置了近万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风筝，主办方还安排了放风筝比赛、风筝制作体验等众多互动项目。除此之外，在活动期间，每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民俗园内还会分时段举行多场传统民俗表演，包括杂技、二跪摔跤、独台戏、皮影戏、拉洋片等。同时，民俗园内还设有亲子拓展体验园、经典国学展示、民间手工艺品展销等。河北村党支部书记金志国说， 咱们一直没有脱离传统教育的这条主线，还有一些节目都是咱们自己编排的。 在民俗文化节期间，还将会上演原创大戏《中国传统民俗婚嫁秀》，该表演将包括迎亲、娶亲、拜堂等传统婚嫁的全过程，游客可以亲身感受民俗婚嫁的喜庆与热闹。本届民俗文化节将一直持续到5月7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活动已经火热开启，一个月时间里，文艺广播将和广大听众充分互动，开展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听众不仅能在《我们出发吧》《诵读小站》《四点有戏》《演艺群英会》栏目中欣赏到主持人演绎的人艺经典剧目片段，还能在微信公众号中欣赏到人艺原剧的精彩选段。除此之外，您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提供的话剧选段和经典台词中选择喜欢的一段，通过声音演绎录制音频，时长不超过2分钟，随音频附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诵读小站全拼@163.com。我们将从发送来的音频中选取最具特色的24位听众，作为开播24周年生日庆祝活动的特邀嘉宾，在本月底到话剧迷们心中的圣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大家一起庆生日看话剧。继2014年举办首届粤剧艺术周之后，本月14号到下月5号，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与广大戏迷观众们见面。届时，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将携自己的代表剧目亮相大剧院。王斌梅、徐明、谢群英、王君安、黎明等众多摘得梅花奖的粤剧名家将先后登台，并携手粤剧新秀为观众们铺展粤剧的诗情画卷。京味话剧《皇城根》本轮演出正在菊隐剧场上演，将持续到本周日。这是一部真实反映传统技艺传承窘境的片子。吹糖人的爷爷用手艺养活了一家人，喜欢传统文化的孙子想要继承爷爷的手艺，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德胜口隧道出京方向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太平庄收费站停止收费，请大家注意绕行。 目前京藏高速六环外压力较大，南口到八达岭康庄等路段持续拥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为我们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10张。乐吃串串锅，虾吃虾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还有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中，北京地区的海选将会在4月14号、15号还有21号来举行。大赛倾力打造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 汇聚了电台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观看精彩的视频，了解大赛活动详情。大赛的咨询电话是010-8501-3045。特别感谢西大望路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念完了我们送奖品以及大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之后呢，进入到今天我们乐享生活的主题了。我知道很多人都跟我留言说今天可以不用偷偷摸摸戴耳机了，因为今天放假了，所以可以光明正大的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就光明正大的来跟我们互动吧。今天呢我们互动的方式依然是在微博上面，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们期待已久的青团的图片不同馅料的还有做法那在微博上面呢同样这样的也可以向我们今天的嘉宾来提问。那今天的嘉宾就是烘焙盒子的创始人甜品师金宇琛，欢迎RT。 大家好，我是RT。 宇琛今天真是不负众望啊，我们的听众已经至少捞到了一周以上的时间了，想要知道新团。哎呀，今天我们就要在这样一个节气里面，也是大家放假的时候来聊聊吃这件事儿，因为今天我们周四嘛，进入到的是餐厨这个生活空间里面。好啦，微博跟我们互动和看图的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说到青团，哎，我发现最近几年不单单是南方人还在继续沿袭对青团的喜爱，到了清明节气前后这个时节的时候，大家会就不自然的就要唤起对青团的这个喜爱。为什么会以前大家为什么北方人不太喜欢青团？ 我觉得吧，是因为现在网络和媒体的这个传播比原来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快捷。就其实我觉得对于美食来说，都甭说我们国家南方人北方人，就对于世界上的人都会有这种 因为人大部分的人对大部分的好吃的还是会觉得，哎，好吃的就是好吃的，我都会喜欢。那原来是可能是不知道或者没有这个习俗，因为青团呢是主要在中国南方，尤其江南特别流行的一个清明节必吃的一个这个小吃，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到像杭州啊、苏州啊、上海，大街小巷，尤其在老一点的人。那个老一点的街区，你会看到到处都会有这种青色的团子，青团就慢慢的，哎，好像就变成一个新的潮流的网红食品了。就像你看前段时间脏脏包啊，火遍全国呀，对吧？ 其实我也在想，就是脏脏包，比方说巧克力包、巧克力面包这种，不是很早就有吗？ 对对对。 只不过说我到底是巧克力酱放的多一些，还是外面的巧克力粉撒的多了一些而已。 巧克力粉撒多一点。 嗯， 其实。我也觉得蛮好奇的，这东西刚出来，哎，不是老早就有了吗？对， 为什么会又很火？ 对， 哎，就像RT说的，在现在网络这么迅速的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媒体人的一个助推， 对， 哎，大家就开始，你看你们这么期待青团，想要听一听他的故事啊，想要知道怎么可不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在自我的餐厨空间里面来做出美味的青团，我们作为媒体人就来满足大家的这个心愿了，我们就要聊一聊青团。那如果说我们要追溯一下青团的历史。因为南方人会比较知道嘛，就是比较多了解到青团，会不会跟这个地域，因为我在想他需要的这个原料，因为原来不像现在这样啊，交通这么便利啊，说我想要个原料，哪儿都有可以买得到，哪儿都可以这个，所以原来在南方会吃的多一些，跟他这个原料有一定的关系。 艾草吧，艾草这些东西会比较多，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一个传说啊，就是我之前查过资料说有一个传说，说是因为太平天国当时主要还是在江南地段闹腾嘛，他当时的天津就是现在南京嘛，那一带比较闹腾，说是当时因为李秀成他带着人就是躲避清军的追杀的时候，几个农民帮他就躲起来了，躲起来的时候要给他们送吃的，那为了怕清军把路口都封锁了，怕他们看见，然后呢他们突然间灵光一闪看见说地上的那个他拍了一下那个地上的那个艾草汁，手上抓了一把绿色，他就把糯米拿定团弄成这个绿绿的，清军看到，诶，说这不知道什么玩意，感觉不是吃的吧，然后就让他们带进去了，诶，然后他们就得以生存，之后就把这个他李秀成就命令军队里边推广开，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后世附会的理由啊，但是可能也说明这个东西 有点可能有一点点杜撰的成分在里面。 对，因为其实历史上在青团这个东西在太平天国之前很早就有了。对。 说到历史的话，那我们待会儿还要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因为有朋友说这个最早的时候他问我没有来得及念啊，这个部分他说青团是韭菜这儿做的嘛，然后等RT说完了艾草以后，他说哦是这个，那不是韭菜，韭菜汁儿做出来青团，那你还吃吗？还会变成什么网红食品？应该不太可能了吧。然后文字在说我们放弃了休息的时间给大家直播，这也是应该的呀，因为我们也休周末嘛，大家也是平时的时候不也放弃了你们工作的时间，然后通窝在听我们节目，今天可以认真来听一听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找到我们互动。说到这个青团的图片，包括哎，现在又有发展出不同的馅儿了啊，它有不同的馅料，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微博，跟我们聊一聊青团这样一个很顺应我们现在时节的食物。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我们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跟RT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青团的事儿。有朋友说我的家乡啊，这个饮食文化重视度感觉不太够，所以呢，青团我就只能默默的倾听。不啊，这个我们现在也要重视起来，民以食为天嘛，不可能。我觉得这重视度不够的事儿，是因为就是有一些美食可能没有被你发掘出来。我们发掘了之后，今天RT会教大家来做，对吗？ 我大概的说一下原料。 对对对，我会大概给大家说一下怎么做。如果实在特别懒的话，我会告诉你可以去网上买，淘宝没有什么买不到的。 就是原料也可以去 原料也可以买得到， 某宝上面去买， 现成的也能买得到，都能。 啊，这现成的那就偏离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现成的，我找你买不就好了？嗯、好，还有朋友说第四张图片当中是黑芝麻馅儿的吗？啊，这个黑芝麻是我的最爱耶。嗯，然后还有人问说要好好的听一下配方和做法，吃过很多次青团，但是没有自己动手操作过。嗯，第二张图片应该是肉松馅儿的吧？ 对，这就是最近这两年的新晋网红肉松咸蛋黄青团。 这个刚才我还跟RT说，我说不管是肉松馅儿的青团、咸蛋黄的青团，都有一点点像那个月饼。慢慢的改良 对, 对吧，其实原来我们多数你记忆一下小时候当然也会有这个莲蓉蛋黄啊豆沙蛋黄，但是还是少数，现在这个咸月饼也会越来越多，青团好像经过大家的各种脑洞大开之后，也不单单是甜的馅儿了。以前如果说我们要追溯到它的历史当中，最早吃青团它还 是 以甜口为主。 对对对，确实是甜。 会有什么馅儿为主？ 嗯，比如说豆沙嘛，这个是大家最都知道的，还有芝麻馅儿，这些也是比较常见的。它主要是包括一些这些干果，比如说花生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的口味主要据说在现在比如说杭州会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老底的杭州人，他们都还是坚持就青团我就要吃的是甜口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说青团啊油绿如玉糯韧绵软啊，你这能把软的词儿是不是都用上了？ 对对对， 清香扑鼻，肥而不腴，哎，是一款天然绿色的健康小吃。但是就它的主要的这个原料来说，它应该是有糯米的吧？ 对对对，它主要是糯米，然后它还会加上一些比如说我们称为成粉这样的东西，就是面粉里边去除了所有的面筋，就称之为成粉。 对，因为他刚才说到了天然绿色，是这个 绿色是艾草。 这个小吃呢，作为一个一个很天然很绿色的小吃是没错了，但是吃多了也未必健康吧，因为糯食我觉得吃多了大家要考虑到你的肠胃的消化能力的问题， 对对对， 所以也不太适宜多吃啊。说到历史，刚才你说了一段野史给我们听，现在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说点正事了？ 对对对， 让我们在做青团之前真的可以对它有一个很正式的了解。 对，这个青团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开始上历史课。青团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我们要先想想青团它是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吃。清明节其实青团它作为清明节传统食物，最主要的是我们是被称为寒食节。像昨天4月4号清明节的前一天就是寒食节。寒食节怎么推算呢？从冬至以后往后数105天，这第105天就是寒食节。寒食节怎么来的呢？就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晋文公重耳，他当时他不是流亡嘛，他的有一个门客叫做介子推。那介子推当时就是把他的大腿上的肉拉了一块，然后给那个晋文公下酒，晋文公当时就吃得津津有味，就是他想吃肉嘛。吃完了，后来说这肉哪来的？他告诉他我自己的。晋文公就觉得特别感动，然后后来晋文公就是重新就是回到了晋国，当上了就晋国的国王嘛。然后他就说我要报恩，那报恩他就，但介子推又是一个特别清高的人，就是我。给你，我效忠于你不是为了求功劳，就不为了就是以后能就显贵嘛。结果呢，他就带着他的老母亲躲到那个山上去了，然后躲到这山就有绵山，然后在绵山上呢，他就躲着不出来，晋文公就带人去找他，最后有人给他出了一个损主意，说我把这山给点了，放火烧山，不就把他逼出来吗？结果他就这么干了，结果最后他和他的老母亲死活不出来，活活的被烧死在山上，抱在山上。然后晋文公为了就是说纪念他，报答他，就把这天定为寒食节。寒食节的话，就是大家都 这一天禁烟，禁烟就禁催烟，大家不生火了。 嗯， 那这一天都吃冷的东西，就寒食节。 哎、寒食、嗯， 对，所以叫寒食节。寒食节在历史上就大概有2600多年的历史，就比端午节历史还长点，因为它比屈原还早嘛。 嗯， 那一直到了。就是民间一直特别的兴盛，但是官方一直没有，就是说很正式的吧，一直到唐朝，唐玄宗把它定为了皇家官方正式的节日开始。那到这一天就民间禁烟3天，这3天内，不再动用动火，那大家就吃冷的东西，然后这一天大家会出门踏青。然后这个寒食节其实在中国过去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就像我们之前，现在中国人过节日怎么看算大节，放不放假，放假的就是大节，不放假就算那个，其实比如包括寒食节、冬至，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节日。那在寒食节这一天大家会出去踏青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到了这个历法，中国的历法是隔那么多，过去几百年隔那么久就会要修订一次，因为它不断的要校正嘛。最后一次校正呢，就是在清朝初年，那个人叫汤若望啊，就是那个外国人传教士汤若望帮助康熙他们修订的现在的这个历法。这个历法当时修订的时候呢，就把寒食节和清明节啊，就是放到相隔只差一天，所以说慢慢的大家加上清明节，大家要出去给亲人扫墓，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把这两天就放在一起了，大家就慢慢的寒食节不是特别的提，就不太说了，但是这些传统习俗仍然保留。比如说我们要去给亲人扫墓，那我们要出去踏青，那么会看寒食节会吃这些冷的东西。像在基本上整个南方吧，整个南方各个地方都会有类似于青团，或者就说就叫青团，或者就类似于青团的东西，只不过名称不一样的各种东西。 嗯，寒食节，昨天也有一位听众在微博上面后来私信我，我们节目都结束了，私信我说今天是寒食节啊，你们是不是应该讲一讲青团？我说节目都结束了，怎么讲青团？再说了，我们已经预定好了周四会来给大家讲。刚才二弟给大家讲的这个，从冬至开始算第105天，以前是叫寒食节、啊、我们也很好理解，因为你不能生火，那总得提前做出一些东西来在这一天吃，而且它还要比较好保存，口感上面也要比较好，这也是现在沿袭下来大家依然很喜欢青团的原因，因为它口感确实 对，就是而且大家会觉得这种，因为它有艾草嘛，有的用艾草，用麦姜草， 嗯 啊，现在还有用菠菜，所以说大家不用炒，不用炒，因为它就是要那个绿色嘛，因为艾草本身是自己有一点苦涩味，在做的过程中也会想办法去掉那个苦涩味，所以其实就是只有颜色， 嗯， 那我们就会希望的是能够吃到那种清新的口感。因为春天来了嘛，就像北方吃春饼觉得咬春那种感觉一样。 嗯，好，嗯，有人说这个为什么会觉得是韭菜汁儿啊，就是一开始为什么误以为是韭菜汁儿，说因为你给的那张在洗的那个图片 啊、哦、 那个很像韭菜 啊，它不是韭菜， 那是什么？ 它就是艾草啊。 但是他说没有新鲜艾草的照片，那所以我才要再反问一说，就是我们第五张图片就是新鲜的艾草对吗？它就长那样。 对，艾草就是那个样子， 就是那个样子啊。那你为什么说我们没有新鲜艾草的照片呢？我有意见。嗯，好了，嗯，我已经为我们的新鲜艾草来证明了，它就长这样，长得是因为这个图，我觉得可能在就我们发出来之后，它有一点点压缩的成分。 对对， 在现实生活当中来看，它也跟韭菜长得像吗？ 还是比较像的，但是它摸起来的话，就是毛刺的感觉会更强烈。诶，我们不是说有那个挂艾草，隐雄黄嘛？ 嗯， 就是这个艾草。对，南方还会有用这个艾草，那天要用艾草来洗个澡。 我们家也挂，但是我觉得挂的就是跟这个新鲜的这个好像确实， 对，它会有点 干吧。 对对，有点干吧，就是它还是能悬挂很久的。 嗯， 但是我们要做青团的话，肯定要用新鲜的嘛。 对，这是我也没太认出来的原因，确实跟我原来在南方生活的时候挂在家门口的那个还是有点不太一样。这就是新鲜艾草的图片了，大家不知道说我在市场上面买，或者是我不管是去某宝或者网络的途径去买到的这个回来能不能做好新鲜艾草的图片。第五张就是啦，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人说以前啊不是特别爱吃青团，现在喜欢了。其实我觉得 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字，说现在是青团狂魔。就我觉得现在确实是 RT 刚才一早开始的时候在说的，就是好像我们的地域感没有那么明显了啊，不管是通讯技术的发展还是交通技术的发展，都让我们很容易的可以吃到各地的美食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用统一的这个标准去评判了。你以前不太知道它，所以没有很多的尝试，你也不一定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 而且人天生会对吃的东西特别的感兴趣。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笑话，特别短的两下说完。他说为什么人到中年就会发福，因为在世俗生活中的所有的欲望里面，只有食欲是最容易能够满足的。 对，这一点就是不管说是不是到了中年，我觉得我们青少年的时候也会很喜欢吃各种各样的食物， 对对对， 包括青团。好了，你们的呼声我都看到了，就是很多人都想要自己在家里面做。为什么上半段我们只讲了历史课，还没有来得及让大家做？因为我有小私心呢，我们要让你们认真的听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不然我们上半段就把做法交给你们了，下半段我们收听率不就没有了？有时候我太过私心也不太好啊。我们在上半段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青团我们大致先说一下需要准备的材料吧，除了这个新鲜的艾叶。 对，我们大概需要的东西有艾叶，如果家里找不到艾叶的话，一些绿的东西，但韭菜就算了，那味道实在太大。 对呀，就是就味道来说应该也被排除在外了吧，韭菜。 对对对，那比如说菠菜总有吧。菠菜的那个汁水，如果你榨出来的话，你会发现它颜色 也很脆。 对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在南方也会用啊，如果没有艾草，就会用那个麦姜草啊，麦姜草的这个东西。这些东西如果都找不到，就淘宝，实在不行就那个菠菜。 我们就某宝好不好？ 对对， 不要给他们做广告。来， 然后还有剩余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糯米粉。糯米粉大家知道吧？然后有时候叫姜米啊，然后还有就是粘米粉。粘米粉，然后糯，这些东西就可以了。然后剩余就这是面团的团子需要的东西。 然后剩下就是你自己准备馅料的是吧？ 对，顺便准备馅料。其实吧，现在用的馅料都特别杂，我还看到说里边有包辣椒的。 刚才还有朋友说他最近刚吃了榴莲馅儿的这个青团啊。你 有没有发觉青团开始往冰皮月饼的方向在走了？ 对，下半段我们要说具体的做法了，半点报时之后就回来，稍后。 羞得丢丢，你这泼猴！ 天天上蹿下跳忙装修，真快成泼猴了。可惜我不是大圣。 让我来点化你吧，400-606-8866，找全包圆。 全包圆能省事儿吗？ 全场999每平米一价全包圆，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 能省心吗？ 火眼金睛甄选超一线环保大牌建材，标准化精细施工，手机实时指控。 最关键是能省钱吗？ 哎，你是问题猴吗？全包圆自带高性价比 DNA， 省的那个多呀，包的那个全呐、能让你瞬间省上天的感觉，你的金动云动望尘莫及， 俺老孙去也。 400-606-8866，先打电话问地址啊！ 记住啦！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那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喽。 有什么比占个好几万大便宜更开心的呢？ 啊， 譬如刚在全包园订了装修的我，开心到起飞。 这便宜有多大？ 999一平米，施工建材家具全都管，还送电器，还有灯和窗帘。 你家有80平米？ 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圆，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不迎你场景喜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下半段继续的来给大家送奖品，我们乐享生活的福利是不断的哟。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虾吃虾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以及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四的固定单元，也就是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餐厨这个空间。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了清明时节了。昨天还有朋友在微博上面拼命的刷清明时节雪纷纷的图片，我已经看到了。那在这样一个时节，很多人就会说，知道南方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吃的一个时令的美食叫做青团，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确实这几年慢慢的这个青团也开始在北方流行起来了，大家会吃到不同馅料的青团，也很想要自己在家做一做。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烘焙盒子的创始人甜品师金宇琛 Artie 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青团自己在家到底怎么做呢。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我们，可以向 RT 提问，也可以来看到他发来的一个是新鲜艾草，也就是我们原料的图片，虽然说很多人错认为韭菜，就是确实跟我们家，我刚才跟 RT 也说，确实跟我们家原来放在门口的那个艾草啊，就是我们家放的是那种叶片稍微大一点的，不像现在这个 RT 带来的这个艾草，确实有点像韭菜，它细长细长的那种，有一点点区别，但是呢好像都叫艾草。 对，其实都可以用，因为你用的就只是那个绿色而已。 但是榨，我刚才跟 RT 说，我说要不然呢大家去买回来， 啊，总之如果商家告诉你那是艾草，你就先买回来， 对， 榨出来汁儿，我们再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今天呢，跟我们互动和问 Arty 的问题，关于制作青团的方法问题，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微博上面是我们互动的唯一渠道。好，刚才有朋友说了，就是上半段我们也说了一下需要的原材料，有新鲜的艾草，然后他也说艾草呢是榨汁儿比较多的，还有菠菜、糯米粉、黑芝麻、核桃、红枣、腊肉、蛋黄，是不是也不错？这个那馅料的事儿，那就是各自喜欢了，对吧？ 对对对，你们家包什么样的月饼，你都可以，就按那个做就可以了。 对，馅料真的是大家喜欢什么就准备什么，根据自己家里面家人的口味口感来决定。我们今天呢，其实主要的是教大家怎么把这个皮儿给做出来，然后它这个糯糯软软的，包括艾草呀、菠菜呀，我们可能有一些去色的方法会教给大家。好，还有人说这个成品看起来有点橘子的意思啊，是我觉得成品看起来没有橘子皮那么凹凸不平吧。对啊，我觉得还挺光滑的。 那就看手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多青团外面会包那个保鲜膜，这样能保存时间长一点，让它软一些嘛，所以你看起来会特别光滑。没包的话可能你会看起来稍微的稍微的就是有一些那种皱褶。 还有这个天天1901在问说，跟百度上的艾草怎么长得不一样啊？就是发不了图片。对，好像评论图片只能够微博会员发，但是我知道你说的意思，确实，你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微博的粉丝群，就是我置顶的那条微博，扫二维码就可以进去了。在群里面也有朋友发来了。他可能从百度上面摘下来的图片，就是我刚才说的叶片会大一些的那个艾草。 对对对。 那个可能就是它 一样可以用，都是 对， 都是 就是稍稍有一些细微品种的区别。你说菊花它有很多品种，不同的颜色，有的大一点，朵子大一点，有的朵小一点啊，都叫艾草，没差的啊，都可以用来。然后还有人说是不是蒸最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怎么做了啊，因为你们都说了太多的这个方法了，方法不一啊，就是我们就，这个来说一下 Arty 作为甜品师的艾草的方法，制作青团的方法，处理艾草的方法。 我们先说做的方法，然后最后再说怎么吃。就是我们现在来开始正式说啊，就比如说，你能找得到是艾草，或者说是那个麦姜草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菠菜不需要，菠菜直接榨汁就可以，家里有食物料理机的话，可以用食物料理机把艾草或者这个麦姜草打成浆，就是直接把它打碎。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最简单的方法用刀把它切得细细的，就像切葱花一样，切得细细的，切成细碎以后，然后放在水里边煮。这个煮的时候呢，你可以加一点小苏打，适量的加一点就可以了。小苏打起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传统做法里面会在家里面加一点石灰水，小苏打同样有同样的作用，就是去掉那个苦涩味。因为大家知道那个艾草它其实也是一味中药嘛，那其实它还是有那种中药的药味，我们可以用这个石灰水来去掉这个味道。然后煮好了以后把它拿出来，然后用那个毛巾或者纱布包裹起来，然后把它挤压，然后挤出这个艾草的这个汁水，挤出艾草这个汁水以后，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用，这个糯米面和我们 等一下，刚才因为也说到了，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榨汁机和料理机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榨，那这个过程就没有小苏打什么事儿了，那会死 啊？不，那个打完以后，同样的也要，就是那就在打不，我煮下鱼啊，就是在你打之前先煮。打之前先煮。 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是煮完了以后直接挤。 对对对。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先切碎了煮，放小苏打煮，然后直接再倒到这个榨汁机里面去给它榨汁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 然后这个弄完了以后，我们再用来和这个面。这个和这个面的话，这个比例我现在说给大家，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就是大概在，因为 大家买的不同，大家知道这个面粉啊，就糯米粉，这个粉类的不同，可能吸水性不一样，所以大家要去试一样，先少少的加。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配料，就是80毫升左右的艾草的这个汁，然后配上250克的糯米粉，25克的粘米粉，还有25克的成粉。成粉就是所谓的生粉，那也有叫地方叫做阴力粉，它就是完全去除面筋了的小麦面粉，然后捏起来是滑滑，像玉米淀粉一样啊。然后把这几样东西混合以后，然后搅拌揉搓成一个团。如果你觉得比较干，这个时候你就持续的加，最多不能超过你用的总量的艾草汁不能超过100毫升，否则的话它可能会太粘手了。 嗯， 你调制到一个合适的软搓，它是光滑的，大概是一个苹果绿，就绿苹果的那种颜色。它蒸完颜色会加深啊，大家不用说啊，我蒸的怎么会颜色没那么深啊，就是很漂亮的那种苹果绿色。揉搓好了以后，好，这个时候你的面团就可以用来使用了。然后我们来说中间的馅料，馅料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豆沙了。豆沙的话，那就大家用平时做汤圆的那个豆沙的馅料去做就可以了。有现成的红豆沙卖，也可以自己家用红豆来使劲的煮，来自己做红豆沙。对，然后要不要给大家说一说网红的肉松蛋黄的怎么做？ 好啊，好啊，肉松蛋黄。 对，肉松蛋黄其实不难的哈，就是准备这样几样东西就行了。要需要蛋黄，这个是咸蛋黄啊，咸鸭蛋黄，是煮熟了的。煮熟了的咸鸭蛋黄捣碎，然后还要加上肉松，然后呢可以的话加一点沙拉酱，把这些东西全部搅拌均匀，搅拌搅拌搅拌到均匀以后，它就变成了我们的馅料，再包进去，把刚刚说的这个青团的面团把它包好以后，然后放在蒸的蒸笼上蒸，底下记得一定要垫一张我们称之厨房料理纸的那种硅油纸，或者说没有的话就用纱布，下面一定要垫下，免得粘在锅上。蒸熟了以后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蒸熟了以后，你们可以在表面刷一层沙拉油，色拉油，刷一层色拉油以后，它增加了光泽，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防止它的表皮和空气接触太多。大家知道糯米的东西啊，和空气接触久了以后会干嘛？会变硬，变成硬壳。所以说还有方法，就是把它表面蒸好了，稍微凉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保鲜膜把它彻底包裹住，免得它一会儿就变硬了，吃起来没那么 Q 弹了。 啊， 对， 这个 Q 弹的感觉一定是青团必须要必备的。 对，如果你吃起来就感觉就是特别硬的时候，你会觉得口感破坏非常多。 嗯，我们在这个青团出锅了之后，我们要把它马上的涂上色拉油吗？ 这个 还是说要放凉一会儿？ 就立马 是吧？ 不用等，不用等它放凉。放凉一点是稍微凉一点以后包保鲜膜，因为太烫你手包不上去。 嗯，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当然了，你刷完了这个色拉油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它 隔绝就 变硬。 对， 那如果蒸出来以后马上小朋友过一会儿就想吃，倒也还好。 对，但如果放几天稍微硬了怎么办呢？微波炉加热一下，微波炉叮一下，或者你重新再蒸一遍。 再蒸一下，这个 它就能变软。 因为微波炉它有时候也蒸发了水分， 对， 怕大家叮一下，如果没叮好的话，反而变更硬。 对对对， 这个不太好。可以，如果说实在是之前没有处理，没有听过 RT 这个方法，不太知道啊，变硬了也没有关系，就再蒸一下就好了。 另外，青团是不需要用冰箱放啊，不需要放冰箱保存，直接吃就可以了。 直接吃，基本上就是我觉得稍稍有一点点凉了就可以吃了，这是一。然后如果说我们刷了色拉油或者是包了保鲜膜之后，我们就也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对，常温保存。现在这个天气又不是特别炎热嘛，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大家做糯米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无论做冰皮月饼还是做这种青团，如果你想让它的表皮足够的软糯，你就要需要往里边加油。你就需要往里面加油，把一部分的水替换成这个色拉油，往里面加。 这是在我们调的时候。 对，在调的时候， 和 这个面的时候就直接加，这个时候会让你的那个变得更松软软糯。 啊，这个是一个方法， 对对对， 小技巧。 对，是个小技巧。 嗯，更加软糯的一个小技巧。嗯，刚才呢有人说，哎呀，太笨了，就是说的多少克多少克没记住，这个没有关系啊。在因为在下半时段，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这个配料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可以如果说没有听到，错过了之后，都可以来下载一个 APP， 名字叫做听听 FM， 就是听见的听，听听 FM， 上面去搜"乐享生活"四个字儿。找一下今天的这个回放的链接，然后哎，会计会计，那我们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就认真听一下，拿笔记下来就可以了，或者拿手机记下来这个配料表制作的方法就可以了。那一般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把青团用保鲜膜给包好了，常温保鲜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期限呢？ 大概就是两三天的样子，就是你吃起来会比较软糯。如果你要放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你就可能需要放到冰箱里去冷冻。听好了，是冷冻，不是冷藏。冷藏会让它慢慢的脱水。 嗯， 放冷冻，冷冻直接把它冻硬，然后吃的时候再蒸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就基本上 就是不会让它的口感产生什么变化。如果是放冰箱的话，慢慢会脱水，就是不太好。 冷冻真的会放很久耶。 对，就是很多东西放冷冻，冷冻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冷冻它不会脱水，但和大家想不一样，冷冻它会把水分牢牢的锁住在食物里边。 嗯，好，刚才朋友说这个加油的搅拌的这个事儿啊，偷师学艺已经记住了。还有人问说，刷完油之后是马上用保鲜膜给包裹起来吗？得放凉吧。 对，放凉一点点，还在温热的时候，你手能至少能烫摸上去吧，要不然太烫了。 嗯， 你包裹紧的时候你要用手的吗？ 因为你刷油的时候是一蒸出来，刚才二弟也说了，我也问他、这个、一蒸出来你 就 要 刷 油，立马刷啊，然后呢你就开始把它放凉，然后凉到说你觉得你可以动手去给它包保鲜膜的时候就包一下，因为你太烫的时候包保鲜膜也不太好了，对吧？这个 对，你保鲜膜，我个人觉得像这种东西还是稍微不要让它接触高温吧。 对，高温、 虽然理论上说它应该是安全的，但是还是这样的话保险一些。 还有人说刷的这个油，因为刚才你提到了啊、说哎，你问的是刷的油还是往里加的油？哎，他问橄榄油可以吗？ 最好不用橄榄油，橄榄油是一种有特殊气味的油，这种油都会抢味道，很抢。比如说橄榄油最好不要用，还有我们南方的那个菜籽油也不要用，就一般的色拉油，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甚至好一点茶油都可以，但尽量不要用这种有特殊气味的油。 有特殊气味的油， 就它会有一种，它比如说橄榄油它是有自己特殊的味道嘛，对吧？那我们用普通的沙拉油就可以了，就是色拉油。 嗯，好，嗯，还有人说这个青团啊，那真的是清明时节必吃美食。对，你虽然加了南方两个字，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真的是南北方啊，已经没有太多的饮食的差异了。因为不管是去购买成品，还是说我们买一些原材料，都非常便捷可以买到的时候，慢慢的北方人也开始喜欢吃青团啦。但是刚才有人在私信我，因为就是你私信我的话，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啊，所以我也提示他应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他私信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之前在南方吃到了青团以后就爱上了，然后后来呢，这个自己可能也在网上去找了一些成品买来吃，但觉得就是不如当地的好吃。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是做出来马上吃，还是冻过了以后再蒸完吃，肯定口感上会有差。 对对对，因为它多少还是会有差别的。 嗯。运输啊，包括说它的这个保存的方法呀，要不然今天听完了我们节目以后就自己做一下，这听起来我觉得 大家听回放就可以自己动手做了。 对，一边听回放一边自己做就可以了。嗯，今天呢本来二弟还要跟我们讲一讲抹茶，但因为时间不太够了，抹茶呢我们就放到餐厨这个板块，再找时间请二弟来跟我们专门的讲一下。因为刚才他也跟我说了，抹茶是一个需要很长久时间来讲的。嗯， 这就是下期预告了 啊。这个厨师一直说的是中文啊，就是他的中文名字叫金宇琛。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介绍了，因为他说听着费劲啊 ，RT 这个名字，这因为他宇琛，他的英文名字是把宇和琛， 对， 所以那个他的英文名字太长了，所以呢，这个和装不装，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听着费劲的话，我们就叫他宇琛也可以啊。因为在一开始，我在节目的上下半段开始都会